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结束对欧洲的访问，本次访问是李克强总理与新一届欧盟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也适逢中欧建交40周年的历史契机。那么本次访问在双方关心的核心领域有怎样的进展？中欧关系的新利好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中欧关系新起点。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2:20，欢迎您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李克强总理这次对欧洲的访问一共是5天时间，在短短5天时间里要出席第17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要访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部，还要对比利时和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虽然看起来这些活动非常的官方，非常的正式，但是其中谈到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的问题都可能和我们每个人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赵俊杰研究员。赵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午好。 啊，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刘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好。 首先最近几年大家都非常关心中国护照的所谓含金量的问题啊。我们说所谓含金量呢，就是拿着中国护照能够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世界旅行，距离这个还有多远的问题。那么当地时间的6月30号，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法国总理瓦尔斯在与李克强总理共同会见记者的时候宣布呢，说法国决定向更多的中国公民提供5年有效期的多次往返的签证。媒体提示说这个决定也预示着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再一次得到提升啊。首先想请两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法国这次签证政策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国游客去法国旅游的便利程度。那么大家还关心，我们都知道法国是申根国家，法国的签证政策变了，作为申根国家，这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去欧洲其他国家，至少是在申根国家范围内也会更加方便呢？ 不可讳言，实际上我们国家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呢，公民的外出旅游经商可能应该是非常罕见的。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我们国家的崛起，实际上这个事情世界上已经关注到了。包括去年美国已经给了中国是10年的免签待遇。就在这次法国之前，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欧洲的其他的国家也有其他类似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国家，德国啊，就在中国的很多城地，就是非领事的所在城市，也可以签署就是赴欧旅游的一个签证，实际上也就是那个签证的便利化的问题。这次的法国这种5年免签呢，相对来说应该说是幅度是比较大的。另外就是非申根国家，比如说英国，我也看到了哈，也有相关的就是签证这个就是便利化的这种措施出现，也都有。这也就说明就是说世界上应该日益感觉到了，就是说中国人外出旅游对整个世界的各种贡献在加大。所以我也看到，应该说是现在中国在世界上旅游这个就是购物应该是在世界应该排的第一的，购物量是第一的，美国好像在72。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为了就是自己的利益，吸引更多的中国人，然后进行改变那个进行签证的便利化，也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包括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也就是说，只要是国家这个经济形势向好，国家的崛起可期，人民的钱包鼓了，那我们的这个说就是这个签就是。签这个我们中国的护照的这种含金量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不急于说我们跟某些一些国家，比如说多少多个免签，在那个我相信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这很快就会达到跟其他人一样的，就是说含金量可能会越来越高。 您谈到这个问题，包括我想起来前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关注过，就连要求相对苛刻的英国也在着力简化对中国游客的入境手续。赵老师呢，从消费能力和人数比例来说，中国游客对于欧洲有多重要？接下来您觉得可预期的还会有哪些眼前的一些手续变化呢？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刘老师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这个我换一个角度，从政治上对这个免签便捷化或者说签证便捷化的这个重要性来说，我本人就深有其感 啊。 这一次克强总理到比利时出访的时候也签署了一个中比合作的一个协定，上面就要求呢，就说是尽快的呀，比利时也起个带头作用，把中方到比利时探亲访友包括文化交流的这个签证时间呢，包括签证的周期大大缩短，一句话是签证便捷化。因为我本人就觉得我是深受其害，因为去年我们中国社科院给了我一个创新的一个机会，就创新工程的机会，我就是到比利时准备是去做半年的访问学者，但是没想到到现在为止我这个长期签证没办下来，因为超过180天比利时这个驻华使馆就告诉我说你这属于是长期的签证，那么需要一系列比较繁琐的程序必须要走完，比如说一个呢需要你填很多的表格，二个呢需要你到北京的三家医院做体检，三个呢需要你到你们北京的某一个区的公证处做你这个无犯罪记录的公证，而且公证完了还不行，还要我们大使馆和你们外交部领事司双认证，而且在这个基础上现在进而要求说你还必须要有比利时方面的，包括就是比如说接待我邀请函的这个单位啊，他要给你办一个通过比利时官方申办一个 work permit， 就所谓工作许可证，如果光有前面的没有工作许可证，对不起，那我是不会给你签证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明天也不怕听众朋友笑话，我明天准备到比利时驻华使馆撤签，半年我不去了，现在跟我们单位变更一下，变成三个月，就是还不能超过90天，三个月以上都属于长期了。那我就是弄个88天、85天，这样短期的话可能就相对比较便捷。所以通过我个人的遭遇，我个人感觉到，不管是比利时也好，还是法国也好，的确在中欧合作往深度拓展的这个当口上，它是需要深刻的反思一下。中国现在是可以说是敞开胸怀，不光是我们的投资，政府引导企业家去欧洲投资，而且也引导我们去商务考察，包括我们学者之间为中欧的友好咱们去做贡献，去奉献自己的这个智力。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现在这个申根协定感觉到不是在放松，而是在收紧，因为你欧洲经济不太景气，因为你出现社会的一些这个罢工的事情，因为你出现欧洲右翼的一些排外的情绪，因为现在从地中海北南边有一些偷渡客非法移民到了你欧洲抢你的饭碗，给你社会造成的一些动乱，因为种种这样的一些负面因素，你就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你就怕，所以把我们正常的中欧之间的交流合作都大大的打压了，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呢呼吁一下这个欧方的决策者们，确实我们中国政府包括我们中国人民欢迎你们的这个签证便捷化，因为便捷化以后回过头来讲，刚刚你问我的这个问题，那你像这个欧洲是旅游目的地国，可以说中国的首选是吧，中国人到欧洲玩比到美国比到其他的这个国家，我觉得旅游的人数相对的多，因为欧洲是消费一个王国，而且呢欧洲是可以说购物的天堂，不管是南欧的风情还是北欧的这种纯森林啊，这种氧吧对我们的吸引力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不光是比利时法国都需要反思，因为中欧关系三大支柱，一个就是人文交流啊，政治对话、经贸合作、人文交流，那经贸合作涉及到商务五年的签证的优惠，但是人文交流也涉及到我们哪怕只去三天五天开个会，或者我要去半年，那这个人文交流是不是正常态的一个东西，那你必须要按照便捷的方式要给予中方，反过来中国也给予你欧方是吧，最优化最大化的这个便利化。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这都是需要法国方面也包括比利时方面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嗯，赵老师所要经受的这些手续，其实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每次谈到我都觉得头脑发胀啊，我也特别理解您的心情。那么也可以看出，就是李克强总理这一次访问欧洲，对于中欧双方目前所面临的交往方面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这个重要程度。那么除了签证政策的调整呢，昨天我看到新闻，法国方面还宣布说中国和中国签署了45架空客飞机等一系列的采购订单。可能大多数听众对于这些大单的签署已经非常习惯了，别说这一次45架，有时候签100多架、200多架也都是很常见的。因为说中国目前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欧盟目前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样一个位置。我们共同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像一宣布 印象中就是第一第二，不是第二就是第一。但是互为排名前列的这个贸易关系，不知道具体来说经历了哪些变化，是说中欧之间的贸易这个关系传统就这么紧密，这个贸易额天然就这么高吗？ 应该不是。今年应该是我们中欧建交应该是40周年，大概是应该在75年时候，中欧的贸易额应该是在20亿左右的一个量级 啊， 20亿左右欧元的一个量 级。今天是6100亿。 但是也不是按等的那个匀速增长的，大概是到90年代之前，90年代初那时候大概是应该是在1200亿一个量级。到2001年2002年时候，大概也可能也就只到了400-450亿。到重了以后，就说这个后期发展到现在是4-5千亿，就这种的这个速度，这时候加快了。从这也实际上也能体现出，就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崛起腾飞的这一个痕迹，也能感觉得到。就说从90年代，虽然我们改革开放是从78年开始，但是我们真正的经济腾飞可能应该是从90年以后或者00年以后，就是这种发展的速度会逐渐加大。你包括我们那个 GDP 的在国际上的位置也能看到嘛，十几年前我们还只是日本的一半，现在我们是日本的2倍，所以说就现在这种增长速度，就是也能体现出是我们中欧贸易额增长速度，也是这种贸易额应该是双方的，一方面说中国你要能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中国你也能需要对方的，也能消化对方的技术，这都是相对的。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中欧的贸易增长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我们也可以值得预期，这次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就是在这种深化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探出更多的思路。你包括后来这个就是说欧洲的融合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如何的对接，如何就是说在比如说基础的设施投资方面，双方相互投资方面更便利化，这种情况如果是中欧方面就是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未来的贸易额我相信可能还会进步的幅度不一定比未来10年更慢。 张老师。 我补充一下，就中国和欧共体啊，现在叫欧盟呢，正好今年建交40周年，所以这一次克强总理出访欧盟，参加第17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也包括和中法之间的首脑啊、政府层面的领导都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都是一些看点。那么如果回顾总结40年中欧经贸合作的成就，那么75年中欧建交的时候，当时因为经贸往来非常少，大概只有2点几亿的是按美元来核算，不到3亿美元。那么到了78年改革开放呢，增长到20多亿美元。那么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呢，增长到225亿美元。再到了这个世纪初呢，增长到500多亿美元。那么从这个世纪初，好比是2001年到2011年，10年间中欧贸易是大踏步的上前，已经发展到2011年的一个新高，破了5670亿美元的大关。那么经过3年的调整和徘徊呢，去年2014年又再创新高，达到了6150多亿美元。所以说中欧双方的这个40年经贸合作的这个成果，是助推整个中欧关系呢，是真的是向全方位深层次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克强总理的出访，我认为一大亮点就是对过去的40年进行一个成就进行一个充分的肯定，对存在的一些不足我们也进行一个评估。你比如说现在中欧存在哪些不足呢？一个贸易结构不合理，导致中国跟欧盟在做贸易当中，中方感觉到好像是我们顺差多了，欧方觉得我吃大亏了。尤其中法这个贸易额，2014年中法贸易额呢，在中欧贸易当中呢是排在第4位啊，第一位是德国中德，第二位是中英，第三是中荷荷兰，第四才是中法。中法只有550亿美元，而中德是1770亿美元。那么在550亿这个美元当中呢，中国是向法国出口了332亿美元，法国只向中国出口了100多亿。那么但是中国跟法国之间我们的贸易顺差123亿美元，所以法国现在对我们就是寄予厚望。所以这一次克强总理去一大亮点，我们通过产能合作，而且中法是向来在中欧关系当中它有潮流和标杆的引领作用，通过国际产能合作，通过中法之间带动中欧共同投资基金的创设，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终端的产能技术啊，我们富裕的资金，包括我们相对廉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也包括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啊、人力资源这些东西，和法方的高端的制造业 一流世界的这个创新研发的水平结合起来，那么可以到亚非拉广大的市场去推广，这就是中法之间签订的叫第三方合作协定的深刻的含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说是中欧之间的这个发力啊，未来十年中欧之间怎么走，首先取决于中法，取决于中国和意大利，甚至中国和英国这三驾马车之间是怎么发力。只有三大引擎同时强力的发力，才整个能助推中欧关系未来啊，是都是大手笔，而且呢都是不断的向深化方面拓展，而且呢给我们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类似旅游签证便捷化这样的一个报答。 赵老师，我再追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谈到了就是贸易结构不合理和顺差逆差的问题，可能有很多听众还有这样的印象，说到中欧贸易，比如说欧盟对华进行高技术出口限制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也会关注也会听到的对于中国一些行业企业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反倾销的这些问题，目前来看这些过去的可以说老大难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些突破呢？ 中法之间也是中欧双边贸易之间存在着三个可以说老大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我们强调这个贸易顺差和利差的矛盾。第二个呢就是反正欧方觉得我们是不是一崛起了一去投资了就是去挖人家的那个人才不说，是不是剽窃人家的知识产权，去侵犯人家的知识产权。所以呢这不管是中欧联合声明还是中法联合声明，咱们可以找来看，不管是前两年发表的还是最新发表的，都强调中欧之间要打击盗版，要打击这些就是剽窃别人甚至商业欺诈，一句话要维护欧洲良好的商业信誉，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国来说的，给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希望中国企业家们呢就在尊重欧方的知识产权方面呢就是要有所这个就说是这个做出一些表率来，同时呢也强调中欧之间的合作可以知识产权共享啊，可以采取合资啊，大家一起来搞研发，所以这是第二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旦产生了贸易摩擦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时候怎么办？过去最典型的前两年，你看这个双反是吧？反倾销、反立案调查，尤其是太阳能、光伏电池啊这些出口到欧洲以后，引起非常大的反弹。所以现在呢，总理也说了，这一次也是一个突破，就是我们通过贸易摩擦也发现，其实双方利害关系当中不是最核心的，我们可以通过互谅互让，通过这个谈判协商，完全可以达到双赢。最终结果我们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三个问题啊，我觉得将来都是中欧关系里面需要未来十年需要认真思考解决的，需要谋篇布局好，否则的话可能这些隐患时隐时现还会再出现。 刚才您讲到的都是这一次会晤取得的实实在在的一些进展，或者说打下的基础。另外呢，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一次李克强总理跟欧盟的新一届领导人主席容克也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注意到呢，两位的首次会晤还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就是双方商定好会见的时间，但是容克主席没有出现，他迟到了啊。那么后来呢，容克主席一见到李克强总理的时候，就不停地表示歉意。他解释说呢，刚才正在处理希腊是不是还要留在欧元区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呢事关欧元区存亡，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所以说他不得不推迟了会见的时间。而且他向在场的记者表示，他说对自己的迟到感到非常的羞愧。他说，我对中欧关系非常的重视和尊重，我必须向李克强总理道歉，还好李总理接受了我的致歉。那么从这个小插曲，我们也可以看出两天前我们曾经关注过的希腊债务问题的严峻程度。那么债务问题现在也是希腊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刘老师，您觉得这方面会不会也成为中欧合作、中欧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呢？ 这次容克缺席，我觉得确实可以理解，火上房了。希腊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一两天应该就会有大的一个结果，你是去是留肯定会有眉目。你包但是李克强总理我们也好像也我看也在欧洲也有发言，就说希腊债务危机解决我们中国是出了力的，是中国实际也积极参与到了希腊债务危机解决，实际上这是欧洲自己的事情，中国只是本着自己一个大国的责任对希腊这个债务危机也在尽了自己力所能尽的一个义务。在整个这个李克强总理访问欧洲的时候，应该说双方这个我感觉好像会谈应该是这多方面的，是非常深入。你甚至你看，包括像这种希腊危机，它都有一点的涉猎。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就中欧的发展，中国欧洲这个互相联络的这种程度，应该是多渠道、多广、多领域，应该是非常深入的。 我谈点看法吧。因为容克先生呢，我有幸是两次见过他，到我们中国社科院，也相当于那时候 正好是傅贤在家的时候，他来访问，那时候首相也不当了，那个主席也不干了，那阵子来过两次，就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老头。而且呢，我感觉到他的这个大智慧，他的眼光跟中国，因为他毕竟来得多，跟我们中国学者也好什么非常容易沟通。所以正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中国政府其实他去年当了新的掌门人的时候，我们是给予厚望的，我们是充分肯定他上来以后对中欧关系的这个推动的。我们有这个理由相信容克先生会把这个中欧关系真的往下一个十年往那个健康发展快车道上引领。那么但是反过来看呢，那个英国当初就有点不高兴了，因为觉得英国容克是一个坚定的欧洲一体化主义者，是吧？如果他再把欧洲一体化推得更加快的话，那英国就觉得我这个脱欧的这个东西好像也渐行渐远，所以呢英国有点不太支持他，这是一个笑话了。那么回过头来看呢，就说是中欧关系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希腊是中欧关系啊密切联系的一个纽带，一个交通枢纽的纽带上面。那么希腊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本身有希腊产业结构不合理，结构是畸形发展的这个问题，但是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盟给希腊有点疾病乱投医，病重了下猛药，这个方子不符合希腊发展的国情，不符合希腊人民的一些利益，因为使希腊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现在下降了40%，而且紧箍咒越来越紧。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希腊要反弹，齐普拉斯左翼的政府，左翼本身就有激进色彩，所以我们现在呢又有两方面的看点，一方面是7月5号，一旦这个公投，比如说老百姓认可政府的做派，我们就不愿意给你这个欧盟方面提的这么付苛刻的条件玩，说穿了我民心不同意你欧盟这么做的话呢，就意味着希腊有可能退出欧元区。那如果一旦退出欧元区，后果不光是影响到欧洲经济这个板块，而且呢进一步会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发展。因为希腊从欧洲经济板块来看，它 GDP 在28个欧盟成员国里面它占不到3%，所以对欧洲经济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影响是短期的，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作为。但是呢反过来说，它对中欧关系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小哥们就是希腊。我们可以看前几年利比亚战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撤侨的这些工作呀，什么中演集团什么的过不来，最终都是通过政府的协调，最后希腊政府上一届的政府非常积极支持，用了他的船把我们这些侨民撤到了希腊，最后呢安全返回祖国的。所以呢他对我们还是有恩的。反过来我们也援助了他很多的这个，包括比雷埃夫斯港的扩建呀，完了现在也是双赢的举措。但是现在他这个债务危机已经到了就是火烧屁股的时候，不管是怎么弄，不管是七月五号这个大限来了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希腊日子都非常难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克强总理出访呢对希腊也是一个支持，我们明确表态中国政府呢是确实愿意支持希腊政府，但是呢就是希望欧洲人的事还是欧洲自己去管好。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中国也是在边上呢也是积极的在观察吧，看看希腊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最好的方法是双方各退一步，哎，债权人和债务人形成一个妥协的方案，能够有助于希腊缓解的话呢，中国也可以积极的支持他，在旁边再助他一臂之力，最终使他能够脱困。这样对整个中欧关系来说，因为他是我们一带一路的交通枢纽的节点，他要是真要是退出去了以后呢，我们这一带一路通过他往欧洲市场拓展，我觉得这个战略就要大打折扣。 其实说到中欧之间呢，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哪个领域来衡量，欧盟都是国际发展重要的一极。而且有分析说，双方显眼的也不仅仅是贸易合作，那么在科技、人文、教育、能源等各个方面，中欧关系已经发展到40年来的最高的阶段。两位刚才所陈述的这些细节也都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也都有这样的认同。那么接下来中欧关系将如何架构，还有大家关心对于普通人来说欧洲接下来将有多么接近。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天天谈，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结束对欧洲的访问，本次访问是李克强总理与新一届欧盟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也适逢中欧建交40周年的历史契机。那么本次访问在双方关心的核心领域有怎样的进展？中欧关系的新利好对于咱们普通人的生活又有怎样的影响呢？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们要来关注中欧关系新起点。 好，北京时间12:45，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再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的嘉宾，我们新闻广播的两位特约评论员，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的赵俊杰研究员，另外一位是历史问题学者刘鹏飞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在做的几件大事之一，其中包括致力于发展一带一路战略，那么亚投行也有欧盟的国家深度参与的身影。那么这一次双方在见面的时候还重点谈到了，两位刚才也谈到，就是中欧的国际产能合作的方案。那么在40年关系的这样一个契机，对于双方的交往合作再上一个台阶，还有哪些实际的合作机遇，两位在这儿给大家提示一下。 刚才提了一下，就是去年就欧盟主席容克呢提了一个容克计划，这容克计划主要的一个是最主要的核心，应该是还是欧洲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产能，这个就是实体经济，当然也有一部分那个就是或这个现代的互联网经济也有，但它主要还是以实体经济为主。但是欧盟自己可能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我看他的种子基金可能也就是200亿欧元左右，但是他这个总投资额应该是3000多亿，就是、 差这么多 啊，差这比这个总的基金差距就只是1/15，可能还不到。所以相对来说是应该说整个欧盟内部对容克这个计划能进行到是什么程度，应该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的，说你是否能拉来这么多的民间资金，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我这次去，我看李克强总理也说到了，说他的容克计划跟我们的一带一路建设有很多地方是相重叠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很好的把一带一路的计划跟他的容克计划有机的结合一起。如果这样的话，在欧洲放松就对中国投资的这种限制以后，中方的资金有可能会参与到这个整个容克计划中，甚至或者说是跟整个一带一路计划合为一体，这种资金问题可能就会得到解决。在这方面呢，欧洲这个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传统工业的这种复兴，实际上就是可以期待。另一方面呢，就我们就是如果是欧洲这个跟中国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如果完全合在一起呢，对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包括后续力量的这个推动也会起很大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认为就是中欧之间这种互补性，就从这个点上看呢，也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这次李克强总理应该是当了总理以后应该已经去了3次欧洲了，他不包括京庭。实际上就是从这点也看到，就是欧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的重要性，但反过来说中国经济对欧洲的重要性，从这次就欧盟对中国就包括法国对李克强总理的这种超规格的接待，实际也能看得出来。 赵老师，您觉得容克计划和我们的一带一路这个合作，是说目前来看技术方面是有可以有很多具体的接轨方案呢，还是说也还处在一个意向的一个阶段？ 应该说欧洲方面非常注重法律程序的一个表达，那么容克计划也要通过法律程序，我相信它融到3150亿欧不是梦想，很容易的。因为欧洲每年尽管现在自己经济也不太景气，但是每年对外 FDI 就是直接投资啊，它都超过5-6千亿欧元，所以它这个规模容易办，来搞欧洲产能合作，容克计划的种子基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放大甚至100倍来做。所以我不对这个不是怀疑。我认为中欧关系过去的合作，假如说我们用中法关系来做个例子，过去中法关系是老三样的合作，三大领域，一个是核能啊，一个是就是航空航天，尤其是空客系列的这个我们购买啊什么，包括组装啊配套的这个服务啊，第三个呢就是属于是铁路了，引进了这个欧洲啊包括法国的这个高铁技术，最后现在中国创新性的我们成了世界第一，说吧，这三个老的合作呢，中法关系如果要有所突破就不能仅限于老三样。所以这次克强总理访问法国呢，我注意到又提出了新三样，这是我给他总结概括的。哪新三样呢？一个就是国际产能合作，依托法国的高端技术和中国的终端制造，依托我们的资金，依托法国的这个研发水平和生产管理经验，我们面向全世界全方位的第三方的国际产能合作，这是第一个亮点。第二呢，是中法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合作。这个气候变化表面看是一个政治合作的主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气候变化的一些深刻的内涵。比如说通过开展以第三方的合作，中法之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方面，它其实是可以做出贡献的。通过他们两者之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一个巨大能量的释放，那么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能耗、节能减排，最终呢提升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的这个生产能力和水平。 啊，所以除了这两个亮点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能源安全，能源安全的合作，啊，产能合作、气候变化合作、能源安全的合作，因为能源安全呢涉及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也涉及到第三代、新一代核能，中法之间现在准备联手通过知识产权贡献，想的话研发出最新的一代核能技术以后呢，向第三方推广，尤其向英国，准备在英国先做实验，英国现在也非常期待着中法对它做一个实验啊，第三方合作。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呢，就是克强总理强调的中欧城镇化合作，因为城镇化当中法国是可以说城镇化的老祖宗了啊，城市的排水道、大马路这些概念都是从法国大革命的以后过来的，所以呢这个法国这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有着很多值得汲取的教训。那么中国跟他合作以后呢，进而助推中欧的这个城镇化的合作，我认为在城镇化当中包括中小城市的结盟啊，怎么样学习人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等很多技术，这个东西都能学得到。所以呢未来的中欧关系呢应该往这个四方面呀重点去深化去拓展。 嗯，您提到四方面，我们谈到这个中欧关系和关注这方面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个表述叫四座桥梁啊。那么对于面向未来的中欧关系，习近平主席在三个月前访问欧洲的时候提出了要建设四座桥梁啊，和平稳定之桥、增长繁荣之桥、改革进步之桥以及文明共荣之桥。那么这四座桥梁呢，其实对于中欧关系来说，未来是一种高度的概括，非常宏观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最后两位给大家提示一下，就结合着刚才赵老师谈到的包括中法之间有可能合作的这些领域，那么将来咱们普通听众和欧洲的关系能从这四座桥梁的建设过程中发生哪些切实的变化，那么欧洲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将来会有什么不同。 实际上就是与我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欧洲、中欧之间关系应该是很多的。就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比如说一带一路建成，中欧铁路的一个快速通道建成，这样的话，就比如说四川的可能土特产，很可能就不用非常昂贵的航空运输到欧洲，可能会从便捷的一个高速铁路到欧洲，这就是对整个中欧之间的贸易可能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一方面，中欧之间人文交流，包括就是相互之间高层的沟通是非常多的，像中欧之间各种会谈论坛应该有数十个之多，十几个。如果民间的话，如果通过这种这个免签这个放松的时候，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也会很多，因为只有交流才能使大家相互理解。实际上中欧之间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之间的矛盾的，各方面如果沟通好的话，就是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同的政治度之间和谐共处下去，应该会给世界做出一个典范。 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李克强总理和法国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最后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上也曾经宣布，就是中法的留学生数量要有一个很大幅度，大概60%左右的这样幅度的增长。 对，从3万要涨到5万。 嗯， 那么我觉得最后归纳一下，就是我们习主席去年访问这个欧洲时候提出啊，就是四大这个桥梁，共筑四大桥梁。那么一句话来概括他这四大桥梁含义，就是我们要深化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和平主要指的是中法之间呀，要维护世界和平啊，亚欧大陆的稳定啊，包括这个反恐这样的。那么增长改革主要是针对中欧、中法之间经贸合作和科技创新。增长是经济的问题，改革包括科技创新的问题。那么文明呢，就刚才刘老师讲到了，就是人文交流是文化的解码器，那么能够打开心扉，大家来消除误解，彼此呢能够真正是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自己对对方的一种美好的祝愿。所以通过这四大文明伙伴关系的构建呢，进一步落实中欧合作2020的战略规划，最终呢使得中欧关系呢能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平稳健康而且可持续的发展，真正进入到高铁时代快车道。 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也看到资料，早在习近平主席今年访问欧洲之前，曾经有报道说在欧洲遇到的学者和官员曾经向中国学者询问说，中国新一届政府还会重视欧洲吗？而在习主席访问期间，中欧关系被定位为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进一步通过这一次李克强总理的对欧洲的访问，那么中欧的未来不但不存在疑问，而且还让各方面都充满新的期待。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天天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明天再见。